你好，我是华仔。在专栏更新的时候，很多同学留言希望我推荐一些书籍，可以课后继续学习。正好我自己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，最近七八年平均每年读书超过50本。因此呢，今天就从我读过的书籍中选择一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推荐给你。我把这些书分为成长、技术和业务三个方面，因为架构师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职位，对综合技能要求很高，需要你从各方面提升自己。我推荐的书呢，是我从几百本中挑出来的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看完这些书就够了。读书和技术提升是类似的，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，积累越多，收获越大。关于技术人员具体如何学习、如何提升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在 InfoQ 上发表的文章《佛系程序员的月薪50000指南》。听音频的同学可以从文稿中点击文章链接查看。每本书我习惯用一句话推荐，虽然显得比较简短，但我认为推荐语太多会框住你对书的理解，也担心剧透太多会影响你的阅读体验。好书就像美酒一样，一定要自己品尝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美妙的滋味。先提示一下，推荐的书籍排名不分先后，我在音频里添加了序号，方便你听音频时不会混乱。首先是成长篇，一共6本。第一本，异类，一句话推荐，颠覆你对成功的认知。例如，什么才是赢在起跑线？为何现在的富人都是大约生于1955年左右？第二本，随机漫步的傻瓜，一句话推荐，只要看这本书，你就能免受所有鸡汤的毒害。第三本，一万小时天才理论，一句话推荐，一万小时理论实践版，详细阐述了一万小时天才理论的三个关键点。第四本，情商，一句话推荐，如果你认为你的老板还不如你聪明，那你需要好好看看这本书。第五本，优秀到不能被忽视，一句话推荐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爱好，要想成功的原则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做别人愿意买单的事情。第六本，影响力大师，一句话推荐，天天立 flag， 月月打自己的脸，不是你意志力不行，而是你方法不对，这本书可以给你一套完善可操作的方法。接下来是技术篇，一共10本。推荐技术书籍实际上是有一定局限性的，因为每个技术领域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。就算都叫程序员，前端程序员、客户端程序员、后端程序员之间差异就很大。即使都是后端程序员， Linux 开发和 Windows 开发所需要的技术也不一样。因此呢，我提炼了一个通用的技术书籍学习路径，不同技术领域可以按照下面这个路径去拆解。第一，深度学习你的代码运行环境。例如Linux 程序员一定要深入学习 Linux 和 Unix 的操作系统， iOS 程序员要深入学习 iOS 系统，前端程序员要深入学习浏览器原理，以此类推。第二，深入学习你的核心工具。例如 Java 程序员的核心工具是 Java， 嵌入式程序员是 C， 而 DBA 就不是学编程语言，而是学 MySQL 或者 Oracle 了。第三，深度学习领域基础知识。例如后端程序员的网络编程，前端程序员的动效知识，安卓客户端程序员的渲染知识，以及所有程序员都要求的算法知识等。第四，广泛学习技术领域的通用成熟技术。例如前端程序员要学的 React 和 Vue， Java 程序员要学的 Netty、 Spring， 互联网后端程序员的标配 MySQL、 Redis 等。下面我以 Linux 后端 Java 程序员为例，给你推荐相关技术书籍。第一本， Unix 编程艺术，一句话推荐，经典书籍，结合 Unix 的历史来讲 Unix 设计哲学，改变你对编程的认知和理解。第二本， Unix 网络编程，一句话推荐，经典书籍，网络编程必读，书很厚，重点是前三部分，不需要一次全部读懂，先通读，后面经常参考并且加深理解。第三本，Unix 环境高级编程，一句话推荐，经典书籍 Linux、 Unix、 C、 C++ 程序员必读，就算是 Java、 PHP、 Python 等程序员也要通读一遍，了解系统底层能力有助于理解编程语言的各种实现。第四本， Linux 系统编程，一句话推荐， 和 Unix 环境高级编程类似， Linux 平台可以看这本。第五本 TCP/IP 详解，一句话推荐，经典书籍全面介绍 TCP/IP 协议站各种协议，重点看 TCP 和 IP 部分。第六本算法之美，一句话推荐，讲算法非常有趣的一本书，告诉你如何将算法应用于恋爱、生活、工作。第七本算法设计与应用，一句话推荐，将算法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，从应用引出算法，然后进行算法推理。如果你数学很牛，可以挑战一下这本书。如果你数学很菜，那我更加推荐这本书，因为其中的算法原理和应用场景分析得清晰易懂。第八本 Java 编程思想，一句话推荐，经典书籍全面介绍 Java 编程，入门必备。第九本深入理解 Java 虚拟机，一句话推荐，全面理解 Java 虚拟机，原理介绍的深入浅出，很少有技术书籍我会优先推荐国内作者，而这本是我大力推荐的。第十本 C++ Primer， 一句话推荐，经典书籍全面介绍 C++ 编程，当年我看了很多 C++ 书籍都不得要领，看了这本后豁然开朗。最后是业务篇，一共五本，不管是普通程序员还是架构师，实践工作中都需要有一定的业务理解能力，而架构师的业务理解能力要求更高。理解业务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设计有针对性的架构或者方案，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被产品经理坑。第一本增长黑客，一句话推荐，肖恩·爱丽丝和摩根·布朗的这本书理论体系完整，既给出了很多实践技巧，又总结了很多经验和需要避开的陷阱。第二本需求，一句话推荐，如何理解用户需求，如何满足用户需求，同样产品为何有的公司失败，而有的公司取得了巨大成功，这本书让我茅塞顿开，建议技术同学都推荐这本书给你们的产品经理。第三本淘宝产品十年史，一句话推荐，这本书总结了淘宝十多年发展过程中产品遇到的各种坑和挑战，让你明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产品也是逐步演化的。第四本定位，一句话推荐，告诉你如何做业务战略规划，有些偏重理论，架构师需要学习，程序员可以先放一边。第五本保洁制胜战略，一句话推荐，结合保洁的经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规划和落地方法，理论与实践兼备，架构师必备，拿着这套方法论就可以 PK 你的老板了。最后我想说，收藏图书和囤书不是目的，更不能收获成长，只有像学习专栏那样坚持下来，坚持阅读，坚持记录，坚持分享，才能让你从书中品尝到最妙的美酒。编辑乱入，华仔推荐的图书现已上架极客商城，价格比其他电商平台更美丽哦。现在订购请从极客时间发现页下滑进极客商城，即可选购华仔推荐的图书。